叹息。 笑春风，风暖像我情，痴痴醉相照，照见心坎中重重美妙，用出心窍，桃花开，开得心花也笑，笑春风，风暖像我情，痴痴醉。风暖像我情，痴痴醉。 浓厚的八十年代的记忆就在这一首歌的时间里回来。这张专辑的封面相信很多人应该还留有印象，罗文和珍妮各取一半的脸庞，拼在一起就有一种奇异的妩媚，并且毫无违和感。听到的是他们的这首合唱《一生有意义》。 心中就找到了你，找到了自我所依。 人生匆匆，心里有爱，一世有了意义。万水千山，此生有人相会有相遇。尽爱与爱痴，与你生死相依。情痴心痴，真意爱意， 真心 此生也永无疑。共闯高山。 在世是断愁怨，相伴到天边作草， 蓝四方 沙漠苍 茫， 那句说相当 面 这雕人方才外八千年，笑从此生无千年， 应知爱意似是流水，斩不断理还还， 身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。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。身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。